会记得我们一起走过。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眺望，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耶耶耶， 有点难。 我一个朋友呢经常加班，有时候凌晨两三点才回家，几乎是天天加班到深夜，凌晨还在忙工作。在这个社会，努力生活的人都很拼命，年轻需要奋斗，但是加班还是要适可而止的。那些爱你的人并不希望你累垮的身体，生活不易，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未来的路上希望我们都可以步伐坚定，而且内心温柔。 在心上，我只受了感伤，只是受了点伤。 时间不知道你在哪里，在做什么。这个城市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想晚回家。外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好，所有的困难，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去挡。希望每个独自走夜路的你都可以足够坚强。让我们把所有的伤痛都交给时间，用一首歌的时间拥抱自己。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昨晚睡觉前呢，我许了个愿望，希望今天早上睡醒了就会有好事发生，但结果并没有发生。其实不管怎么样，能够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所期待，还是值得为之去努力的。有人说有90%的沮丧都是因为闲出来的，当你足够忙碌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失望了。希望你每天都可以心有期待的生活。 它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 Hello Spring。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 笑一个。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等待不再变得漫长，

情不愿又到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 有一个好朋友呢，跟他之前非常亲近的另外一个朋友绝交了，他们曾经特别特别的好，每天连在一起同吃同喝的那种好，彼此的秘密也都知道的那种好。所以知道他们绝交了之后，我还是挺吃惊的，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说，因为他那个好朋友呢，经常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对他乱发脾气，拿他当发泄的对象，或者是在很多人聚会的时候拿他的弱项拿他的缺点来当作笑话一样说给在场的人听，不是一次两次，他觉得受不了了。我朋友说可能也不能怪他，只怪我们太熟悉了。而我呢，一直以来有一个信条是这样的，我尽量不跟身边亲近的人发脾气，如果发脾气了会马上和好道歉，因为你知道我的底线，我也很清楚你的痛点，越是亲密的关系越是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尊重，不能因为是朋友就去开触及他们底线的那种玩笑，做可能会让对方伤心的事情。被偏爱是我们的运气，并不是我们可以恃宠而骄的理由，你周围的人值得一个更好的你。 好不容易我们的心靠得那么近，但是最后注定还是要分离，也不怕让你看见我那哭红的眼睛，只希望你能记住我的心。这一路纷纷扰扰还好有你懂我那么好，就算再大的风雨也难不倒，虽然我不能分分秒秒守住你的心，但愿在梦里跟你轻轻轻轻回头，别再难过， 分手总会有再见的时候， 总会有再见的时候。 当我静静地看着你走，其实我还有好多话要说。难得知心的朋友，世上能有几个对我无话不说？难得知心的朋友，几次分分合合，还能如此真心对我？难得知心的朋友，和我分享快乐，也难过分担我的寂寞。像你这么难得的朋友，在这一路上，谢谢你陪我走。分秒秒守住你的心，但愿在梦里给你奇迹。轻轻回头，别再难过，分手总会有再见的时候， 总会有再见的时候。 当我静静地看着你走，其实我还有好多话要说。几个对我无话不说，难得知心的朋友，几次分分合合，还能如此真心对我？难得知心的朋友，和我分享快乐，也能够分担我的寂寞。像你这么难得的朋友，在这一路上，谢谢你陪。难得知心的朋友，和我分享快乐，也能够分担我的寂寞。像你这么难得的朋友，在这一路上，谢谢你陪我走。 号车，光阴荒凉的车，每次我回到这里，你都那么的天际，赞美夏天女孩摇曳的裙摆，撩动了昨天等着的秋千，摇啊摇，摇。 几年前呢，我看到过一个小桃红的采访，她跟她妈妈吵架了，发脾气，说很难听的话，她妈妈听完之后就伤心的哭了，小桃红就很后悔的解释说，因为你是我最亲密的人，所以我才会对你肆无忌惮。她妈妈说，那你也是我最亲密的人，我对你肆无忌惮过吗？我为什么不呢？因为我心疼你，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很多事情都是相互的，希望你得到的每一样东西都不会觉得理所当然。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别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是谁的错？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 创业我们看到就这个社会在变化，多少旧的行业就土崩瓦解就没了，有好多了可能还有点原来赚的钱就来增长，我们一定要做新的行业，在市场上需要的是新的服务，所以这些创业者不管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他们都是很勇敢的。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曹德旺， 应该说做生意坚持以和为本，和为贵，信为本，年轻人都喜欢，跟我们那一代人不一样的，今天注册公司最好明天上市，后天成为中国首富，我认为太快一点，他们来问我，我跟他讲你不要这样做，你这么年轻如果变成首富了，你到上市做事以后怎么办，做什么呢，又去做神仙了。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 童年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是什么？ 就是每次啊，爸妈回来给我买好多好吃的，然后包括新衣服什么的，就特开心。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啊，买一铅笔盒，你知道那个时候1999年的时候最流行的小燕子吧？然后买一小燕子的铅笔盒，盒是带层的，三层，哇，感觉超酷。然后我就把笔装进去，然后自己觉得可好了。然后拿着铅笔盒就够了，就那种感觉。 童年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就是作业，反正是挺多的，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作业。但是那个时候呢，其实还是挺开心的，无忧无虑，有和小朋友一起玩耍，无话不说。 经典九六九， 就是 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 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女生如果想知道两个人是不是合适的话呢，我觉得去旅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目的地可以发现出品味，出行方式可以看看经济情况，景点吃喝玩乐可以衡量一下消费观，路线规划和安排可以看一下个人能力，旅途的过程可以感觉是不是对你细心，时间会帮助你筛选对的人。